今日正道的经文是在路加福音11:5-8，耶稣又说，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半夜到他那里去，说朋友，请借给我三个饼，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行路来到我这里，我没有什么给他摆上。那人在里面回答说，不要搅扰我，门已经关闭，孩子们也同我在床上了，我不能起来给你。我告诉你们，虽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但因他情辞迫切地直求，就必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我们今天很高兴，我们的主任牧师石伟汉牧师为我们正道，他的正道题目是是他还是他。请石牧师。 好，我们一起，我们有个祈祷。主，我们求你去帮助我们，我们很需要藉着你的说话去帮我们晓得你的意思，晓得你的心思，带领我们一起去思想圣经里面所讲的，所教导的。求你就是这样去引领我们，听我们祈祷，奉耶稣名字而求，阿们。今天跟大家去分享个题目，叫是他还是他，好像有疑问，究竟是怎样呢？当然了，其实我们一直都跟大家去讲很多耶稣的比喻，其实都很希望藉着一些耶稣一些生活里面见到的事物去帮我们明白天国是怎样，神的国是怎样。所以今天轮到我们去藉着耶稣的一个比喻去明白天国里面讲的祈祷是什么回事，祷告是什么回事。所以希望我们都能够去明白，特别这个比喻里面今天都是讲到关于耶稣怎样亲身去示范的。我们有三个重点，希望你能够去容易掌握。我们先看我们今天读的圣经是来自路加福音11:5-8的圣经。但是当你要去看整个5-8的时候，都是用我们圣经的读圣经的原则，就是什么呢？要看前文和后理。因为如果你只是抽空了一句看，那你就会离开了那个背景，就可能就是你自己去曲解圣经的。所以我们都要去明白今天这段圣经的时候，就要看前文后理里面，原来在第五节之前其实是一个什么的处境呢？你会看到在路加福音一开始第11:1就说，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祷告完了，有一个门徒对他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你有没有想想这句说话是很奇怪的呢？有没有觉得奇怪的？请你举手。你有没有觉得奇怪又好像很正常的？其实是因为我们实在有时读圣经要想一想，觉得就会觉得有些事不太明白。明白什么呢？就是耶稣在一个地方祈祷，那耶稣祈祷就祈祷咯，犹太人个个都祈祷的啦，是吗？以色列人个个都祈祷的啦，是吗？在摩西的年代个个都祈祷，阿伯拉罕的时候他都祈祷的啦，没有耶稣做典范的当时。所以其实所有犹太人呢应该都懂得祈祷。但是当耶稣在一个地方祈祷完之后，竟然有一个门徒去走来问耶稣，说求主你教导我们祈祷，好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那样。那你就知道有些奇怪了，明明个个都懂得祈祷，为什么会问耶稣，耶稣教他们祈祷呢？如果用今天的方式我们去想，今天我问在座当中你们哪一个懂得祈祷的，请你举手。有人举手啊？我哪个不懂得祈祷的，请你举手。你不懂的。那你问，那不懂得祈祷举手那些，他是不是信耶稣的？你信耶稣的嘛？那为什么你信耶稣不懂得祈祷呢？又好像很奇怪的。但是当举手的时候 又不是那么多人举手说自己懂祈祷的。那即是怎样呢？其实很简单，我都是那个原则，就是懂那些教不懂那些，那就可以了。所以呢耶稣懂祈祷的就教一教门徒。那为什么会这么奇怪呢？其实原因就是因为 呢度特别强调紧就系要教门徒期望咧，耶稣教佢哋嘅祈祷就系好似约翰教导佢嘅门徒嗰种祈祷。换句话讲，原来咧我哋即系讲紧当时嘅犹太人，即系信神得嚟，信到一个地步，就可能佢哋嘅祈祷已经唔系好识得祈祷，或者唔系好知道自己祈乜，又或者佢哋觉得佢哋祈嘅方式唔够熟灵，所以咧佢哋期望有一种嘅方式。事实上，你知道当时嘅教祈祷嗰啲人系教紧啲咩祈祷咧？当你睇翻马太福音第六章嘅时候，你好清楚知道耶稣就喺嗰度教主祷文噶嘛？系咪？主祷文之前就讲紧咩啊？嗰啲教祈祷嗰啲人系咩人啊？就系假冒为善嘅法利赛人。假冒为善嘅意思即系扮晒嘢嘅意思，即系啲即系好似好熟圣经扮晒嘢嘅人就教祈祷。佢哋点样教祈祷咧？就系教企喺十字路口祈祷。就是什么？东西南北的人都见到你祈祷，接着就说什么呢？用重复很多的说话的祈祷，就是重复重复重复，但求长气，这样就好像好的祈祷了。讲的就是什么呢？那些假冒为善的人教导那些人的祈祷，就是没有那种的属灵的深度，没有那种的属灵的关系，来得太过表面，所以他们的祈祷好像不能够令人得到满足。于是呢，他们就很想耶稣就教一种的祈祷，就好像约翰那种一种愿意去亲近上帝，一种深度的祈祷。当然这个约翰就是讲施洗约翰，他愿意去到荒山野岭，去到一个的旷野里面，他们去祈祷那些人来的。所以呢，这里就是这样，原来门徒都在祈祷里面，原来好像识，原来又不识。就好像今天我们都要想想，我们回到教会这么久，我们应该识祈祷，但其实我们祈祷里面仍然有很多的功课要去学习。所以今天藉着耶稣讲的帮我们去学习怎样祈祷。所以在这个前提之下，他们要知道一种怎样的祈祷才能够建立一种正确的和上帝的态度和关系呢？在接着下来的第二至第四节经文呢，其实就是我们常常讲的主祷文。不过在马太福音里面讲的就是一个我们常常背的版本，而路加福音里面就是另外一个少少有少少字眼上面不同的版本。无论怎样都好，这个就是主祷文。主耶稣亲自教导门徒就是这样去祈祷了。大家是不是懂背主祷文的了？懂背我。我们看看这个主祷文里面，特别路加福音主祷文里面讲的什么呢？路加福音的主祷文里面可以讲的就是他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赦免我们的罪，因我们也赦免犯亏欠我们的人，不叫我们遇见笑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跟住就冇咗马太福音嗰啲因国度权柄荣耀啊，全属你的，直到永远。有少少唔同，不过重点嘅就系喺按住呢个嘅前文后理之下，耶稣要教门徒祈祷，佢于是就讲咗一个佢自己教门徒嘅一个嘅模式，一个嘅概念，就系主祷文呢个第嘅部分。我可以将佢分开做一至六个概念，就包括咗我。如果我将部分分为就系第一个就系我哋天上嘅父。第二个就是讲要愿人尊天上的父的名，神的名。第三个就是要强调就是神的国，跟着就是神的旨意。所以你会见得到，其实在主祷文里面前面的部分正正好就是讲紧神是怎样呢？我们祈祷先去仰望神是怎样呢？跟着去到后面的部分就是讲到我们的饮食，我们天天的需要，我们怎样面对我们的罪，怎样去面对我们和人的关系，去赦免别人，我们怎样面对我们一些面对的试探和凶恶。这个就是这个主祷文里面所讲的。而这个的讲论里面正正好就是讲出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耶稣讲给我们，我们一个祷告里面的时候，其实最重要就是搞清楚我们和天父的那份的关系。我们究竟我们的祈祷里面是怎样去定下我们的原则呢？特别这里你会见得到，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耶稣就是先讲父神，先讲天父，跟着才轮到讲自己的需要。 所以正如在马太福音第六章三十三节里面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先求上帝的国和上帝的义，其他的东西就会加给你了，就会加给你。所以特别讲到天上的父，天神的名，神的国，神的旨意，这个就是耶稣教我们那个祷告的本质的开始。所以呢，当你看看路加福音呢，少年时代的耶稣，你记得他去到圣殿里面的时候，他呢后来跟父母失散了，后来父母找回耶稣的时候，耶稣当时在哪里？就在圣殿，是吧？跟着他父母说，你做什么在这里啊？你做什么即不跟我们走啊？留在这里我们都不知道。当时耶稣的回答就是什么？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以神的事呢，以天父的事呢为优先呢，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所以呢，这个呢其实正正好铺排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当我们要去学习祈祷的时候，我们的祈祷同埋当我哋面对有神嘅荣耀同埋神嘅国度之间嘅时候咧，系有优先次序嘅。要神嘅国同埋神嘅荣耀系优先，我哋嘅祈求相对要摆得后少少。因为当你先求神嘅国同埋神嘅荣耀嘅时候，其他嘅一切我哋嘅祈求神就会加俾我哋。如果当两者有冲突嘅时候，我哋仍然需要去仰望神。这个是一个优先的态度，以致我们能够定立到跟着怎样去理解那个圣经。都很明白了，我们明白就是上帝的国度，跟着就人的国度，人的需求。在这个这样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里面的时候，就跟着去到我们今天所读到的经文，试试就理解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去到第五节了。去到第五至第八节，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我再读一次给大家加深的印象先。他说，耶稣又说，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半夜到他那里去说，朋友请借给我三个饼，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行路到来到我这里，我没有什么给他摆上。那个人就在里面回答说，不要搅扰我，门已经关闭，孩子们也同我在床上，我不能起来给你。我告诉你们，虽不因他情辞迫切的地藉求，就必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这个比喻里面，如果你留心去看，其实是一个充满张力的比喻来的。这个讲的就是耶稣讲的这个关于祈祷的比喻里面的时候，正正好讲的祈祷里面的时候，我们会有张力的。就好像这个比喻里面讲的张力，就是来自两个不同的人。一个就是什么？一个就需要去借饼的人。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在屋里面的人。这两个人都有各自的需要，有各自的想法。我们试试看一看他们各自有什么的需要。好，我们先看。是的，这里一开始他说呢，他说这个半夜求饼的比喻里面，一开始有个朋友，有个邻居就去请，作出一个请求。而这个请求是一个叫什么？叫真实而迫切的需要。这个真实而迫切的需要，就是因为什么呢？他真的有一个朋友远道而来，去到他家里面，但他没有什么能够为别人摆上，没有什么能够为这个远道而来的人去摆上一切。于是他就走去找那个的邻居去借饼。但是你要知道那个的背景，就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呢？因为呢，原来呢在犹太人的社会里面呢，他们有时候有些人要行一些长途的旅程。那你就想象一下，就好像在佛罗达这样，如果 你要去很远的路程，但你不是驾车，没有冷气， OK？ 你撇开你的车，没有车坏了，没有冷气，你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我想问你，你会选什么时间出发？什么时间出发？中午十二点？不会送死的嘛，是吧？所以犹太人都是的，其实呢他们呢如果要去远途的行程的时候呢，其实他们要出发，要去一个远一点的地方，其实他们都一样是很热的环境的，如果日头出发。所以呢他们都会选一些比较偏的，比较硬一点的时间出发。那你明白的意思吗？ 我哋三四点先出去行下街啊，行下公园啊，系咪？就系、是、咁样咧，佢哋比较晏啲嘅时间要出发嘅时候，于是咧攀山涉水，行好远嘅地方嘅时候，有阵时行到去到你嘅目的地咧，其实可能已经夜噶啦。去到已经夜嘅时候咧，咁佢哋又咁样嘅，佢哋嘅习惯就系、是、去到夜嘅时候，你又谂，诶，租酒店咪得咯，咁容易租到啊？你记唔记得耶稣出世嘅时候喺边度出世啊？马槽嘅咋，唔系一定咁容易揾到酒店。更何况原来喺啲犹太人嘅习俗里边咧，好多时候就系有一个习俗就系、是、如果有远方而嚟嘅人吓，即使你可能唔系好认识佢，但系咧，我哋应该有个接待嘅态度，佢哋愿意开放佢哋屋企咧，去接待一啲同胞嘅，接待啲同胞。所以咧就系咁样样，有远道而嚟，即系行咗一日路程，可能佢嘅即系弹尽粮绝，已经食晒所有嘢，跟住就嚟到你屋企嘅时候，佢就叩门，想嚟你屋企借宿一宵。咁作为咧有一个啊，即系好爱神嘅犹太人咧，佢就愿意用一种款待别人嘅态度，就愿意请佢嚟到当中。但系因为呢个人弹尽粮绝啦，佢要食物，咁点算咧？作为屋主咧，佢系要有责任咧去照顾好呢一个远道而嚟嘅朋友，远道而嚟嘅一个同胞，就系咁样样。他就应该要接待他，但他发现什么呢？他的帽子帽子怎么办呢？那你又会想，很简单，落7-Eleven买就行了，是吧？香港在落71便利店，一落一分钟就到了。但这个是2000年前的环境，没有半夜的便利店开的，所以就是这样，这个人就要去到想办法。所以你明白，就是他结果迫于无奈，在一个不恰当的时间就出现去问人借饼，半夜三更。而且是什么呢？他讲的说话是什么？他说请借给我。请借给我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呢，其实是一个命令式的语句来的。你现在就要借给我了。即有少少要要求他呢，要求他呢，就现在好借给我了，因为我真的赶住用。第三个是什么呢？要借三个饼。三个饼是什么饼啊？不是五饼二鱼那些小饼仔，借三块曲奇给你就简单了，即可能家里都找到了，而是什么？借三块大饼，大一点的饼。那大一点的饼不是无端端有的，很多时候就是他们就是第二朝一每天新鲜地做的，那就看看这家会不会有这些大的饼。所以呢，这里就是看得到，就是这个人去到问人借饼的时候，其实是一个不恰当的时间，不恰当的方式，不恰当的需要，就是去问这个邻舍。有头发谁想做什么？辣痢了，我家有东西吃，我想不这么辛苦走过隔离借东西？我当然不会啦，但现在我真的没有嘛。没有的时候，我真的为了这个人的好处，我就去真的要硬着头皮去问人借。其实真的不容易的。我记得呢，即系上五月嘅时候，我嚟到呢个 Florida 探大家嘛，大家仲记唔记得喺我走嘅时候，即系多谢阿 Ivan 同埋 Jenny 就送咗我饯行嗰餐之后，最后晚餐，跟住我哋7:00-8:00到，佢就送咗去机场啦。机场就好地地就等搭飞机。你记得嗰次嘛？我嗰次就系喺Florida 有个机场等下等下等下等下等下，等到一次又一次延期延期延期班机，直至到最后大约1:00呢，哦，咁就佢终于宣布，佢话你班机取消咗。你知唔知我当时嘅心情系几咁彷徨，几咁无助啊？1:00，唔系香港，香港我就知道点样解决啫。呢度我唔熟嘅地方噶。我脑里边都谂，我系咪应该硬着头皮，唔要脸咁样？我就喺个恩福家个群组发，我喺机场啊，大家明啦，我搭唔到飞机啊，大家明啦，啊，我好想翻我而家屋企过一晚夜，等第二架机啊，我都要谂下，我硬唔硬住头皮去话俾大家听，即系我而家喺机场，我搞唔掂啊！因为是半夜1:00，弟兄姊妹，我都不想的，我有头发，哪有想做辣痢，我都不想告诉大家，要大家劳师动众帮我的。 你明唔明嗰种处境啊？佢都要好有难处去话俾嗰个人听，问隔篱屋借嘢。阿伯补充翻声，好感谢主啊！其实一点嘅时候，阿 Frankie 即刻打电话俾我，牧师你点啊？咩环境啊？啊，即系使唔使车你啊？我心谂你住咁远，你唔好勉强啦。不过佢话佢肯车，不过转头阿峰又话：，我仲近，我一阵间嚟到啊，咁咪好好啊。但系要问人咧，唔容易，唔容易。所以你想一下，你问人你都觉得好尴尬啦。所以当你去问人嘅时候，如果半夜有人嚟你屋企敲门问你借豉油，可能你本来都唔讲粗口嘅，你都想即系对佢讲句粗口，因为半夜三更嚟问你借豉油，就等于而家半夜三更问你借饼。所以圣经里面见得到个处境就系、是、另外一位嘅朋友，可能系佢嘅邻舍，佢都有真实嘅需要，就系、是、以至到佢话不要搅扰我，门已经关闭。孩子们亦都同我在床上了，我不能起来给你。这里讲紧乜嘢呢？就是讲紧就系喺呢个处境之下，嗰、那个嘅屋里边嗰个人，佢都话唔能够啊。佢话唔好搅扰我啊，唔好搅扰我嘅意思系咩啊？停止继续为我带嚟麻烦啊！嗰、那个意思系停止为我带嚟麻烦，因为咩咧？门就闩咗啦。咩意思呢？好像我們以前在香港裏面，即是我們即舊的時候的環境，家裡經常打開門的，即是我們在走廊打開門是沒有所謂的，日頭因為什麼可以去隔離屋聊天，很方便的，一樣猶太人都一樣，日頭打開門，但是關門代表什麼？睡覺了，關了門了，家人宣布是要睡覺休息，第二天可能要上學上堂，就類似這樣，第二天有第二天的工作，我們關了門了，而且咩啊？孩子同我喺床上边，咩意思呢？如果你望翻呢间屋，你就明啦。因为咧喺犹太人嘅屋里边咧，其实唔系好似今日我哋个咁有钱啊，咁大间屋嘅。有啲人咧，其实就好似呢啲咁嘅屋，一间嘅屋仔平房吓，咁好简单嘅啫，就分开两格。OK， 两格一边咧就系瞓嘅地方。OK。即係有個好似做咁樣咧，即係瞓嘅地方。另外一邊咧就係攞嚟啦，沖涼啊，即係劏雞啊、殺鴨啊、煮飯啊，就另外一邊嘅地方。所以咧，夜晚啦，瞓覺咧就點咧？全部人喺一個嘅灶上邊就瞓覺。咁啊，佢哋嘅習慣就係點樣咧？就係、是、通常咧就係為咗驚啲小朋友即係腐皮啊嘛，小朋友中意掗嚟掗去係咪？咁啊點咧？阿爸瞓頭，阿媽就瞓尾。仔女就瞓中间，咁点啊？阿爸阿妈扯张被，咁啲仔女咪唔会腐皮咯。咁所以咧，阿爸阿妈系夹住啲小朋友嘅。如果阿爸咧无端端离开一张床咧，系会喐嘅，喐嘅时候咧，好容易整醒啲小朋友嘅。你屋企整一啲嘢咧，又会嘈醒啲小朋友，因为间屋其实好细嘅啫。所以你会知道呢一个屋里边嘅主人就系话，佢一个好真实嘅需要就系闩咗门，你要瞓觉啦，小朋友要瞓喺床上面啦。我唔可以整醒佢哋，我要俾佢哋瞓得安安乐乐，一个好正常嘅父母心态。所以咧，我而家唔能够为你起嚟，唔能够为你起嚟。所以佢讲好简单就话 no。咁你明白啦？而家大家有各自嘅需要，问人借饼嗰、那个为咗朋友帮佢。半夜三更嚟到有嘢食，另外个屋主就为咗家人，为咗小朋友，吓、啊、为一家人喺四路。嗱、啊，比喻就系讲到呢度啦，你明白啦嘛？好啦，系时候做人生嘅抉择交叉点，你会拣边一个咧？即系话你系会借定系唔借咧？你认为你会借饼俾佢嘅，请嘅你举手。OK， 会借饼俾佢嘅。Okay， 借饼俾佢嘅，你认为你唔会借俾佢嘅，请你举手。喺咁嘅处境之下，嗱，通常呢啲时候咧就好奇怪，借嘅举手嘅人、借嘅人同埋唔借嘅人加埋得三只手啫。头先我哋现场咧啊，其实系有廿几卅人嘅，即系你明白数学上数学题里边系解唔通呢个问题嘅，即系点解唔啱数嘅咧？即系好实际呢个比喻里边最关键就系、是、原来咧。借定唔借呢？你可以想象一下，当时听到呢个比喻嘅门徒，系侧跟都会问： 喂，借定唔借咧？佢哋好多意見啊！有啲人話借，有啲人話唔借，嚇，有啲人話即係啊，唔應該喎，呢個時候細路仔緊要喎，係嘛？我哋有時咁，有啲人話喂，代客知道係咁，你咁都唔係，咁都唔借係嘛？係咪？咁當然有啲人仲即係理性啲，就係咩？借定唔借咧？還得到先好借，係嘛？嗰、那個人咧還唔到咧？唔好借俾佢，即系唔系谂细路唔细路啊？佢有冇本事还钱系嘛？即系啲美国文化好中意借钱噶嘛？即系呢个问题咧，就系原来成个比喻里边带出一个好重要嘅关键，就系其实冇讲到借定唔借嘅，一路嘅张力就系要借饼，一路嘅张力就系要决定借唔借饼，但系最尾系冇讲到借饼定唔借饼，就好似有阵我哋祈祷，我哋祈祷求神。究竟神听定唔听？究竟点样回应你呢？冇讲到一个答案咁样，所以解释呢段圣经最关键嘅就去到最尾嘅第八节。我哋试下能唔能够明白第八节讲咩咯？第八节就系耶稣原来解释成个比喻里面最关键嘅嗰个嘅结局，就系屋主并不因为敲门嘅人系屋内嘅主人嘅朋友起来应门嘅，就因为佢情辞迫切嘅直求。就起来给他所需用，按照他所需用的给他。OK， 即系话咧呢个比喻里边最尾冇讲到借定唔借，佢净系话如果正常嚟讲个屋主就会因即系屋主咧啊，因为呢个人嚟敲门啦，而关键就系因为佢情辞迫切嘅直求，因为呢个原因就决定俾佢啦。听得明我？就是因为这个原因，红色的几个字，因他情辞迫切的直求。个问题就是什么叫因他情辞迫切的直求呢？你解得明这个，你就明白个关键究竟个结果是什么呢？在这个字呢，其实原文里面是一个字来的，即是在希腊文里面是一个字来的，就是刚才第三行那堆字了。不懂得读不要紧，你知道有个字的字就可以了。那個字是什麼意思呢？我嘗試去表達給你明白了，家裡的都可以了解一下，就是它的字呢，其實原來就是這樣的，就是這樣了，三樣東西。 你聽到什麼了？剛剛我這樣做完之後就是這樣了。希臘文原文就是說這件事了，因為原文裡面說的就是他用了一個男性的他，就代表了那個人，那個人啊，这个你看怎么理解了，靠真是不唔唔理母，类似的意思，这个是什么面，是不是你的面、okay？ 好了，我们想想那个解释的关键了、okay？ 好，试试看看了、啊。所以呢我们要去想一想这个字其实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这里你留意呢，原来这个情辞迫切的直求，这个字原文这个字，正所谓那你要搞清楚究竟是怎样的祷告态度呢？教我们首先第一个很重要的，你知道呢，我们一看中文字情辞就想着一定是讲的字了，我们有时候都误会了，就是祈祷呢最重要是祈得好听，祈得靓，是吧？用的字很熟靓，但是呢原文这个字是完全没有这个意思的。我哋做基督徒成日都误会咗啊！祈祷要祈得靓咧，牧师祈祷咧特别靓嘅，系咪啊？佢牧师祈祷啲字眼咧特别熟灵嘅，唔关事啊，弟兄姊妹，祈祷嘅态度唔系讲你嘅字眼用得几咁优雅，文士同埋法利赛人就系好优雅咯，优雅到咩啊？重复好多嘅说话，但系冇熟灵深度啊！所以咧，留意啦，既然唔系着重。华丽的词语的话，其实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你看回刚才那三个的动作，它这样的话，其中一个最清一个的译法就是讲的那个求饼的人不顾羞耻这样去死缠烂打，不顾羞耻这样死缠烂打。即是这句里面原来那个的、经文里面就是讲的耶稣教那种祷告的关键就是什么呢？我哋祈祷要有阵时要去学习唔顾羞耻嘅嗰种嘅死缠烂打，即系话咧有阵时去到上帝面前要唔知丑嘅。 咩意思啊？头先嗰人求饼嗰人，你头先我话佢求嘅嘢过唔过分？过分啊！过分，但系佢求唔求？求。点解？真系有需要嘛？虽然知道过分唔合理，系咪？半夜三更要你开车嚟接我，都好过分噶啦，系咪？但系真系有紧急需要嘛？有阵时我哋同神嘅祈祷都系嘅，我哋要知道，我哋同神嘅祈祷里面有阵时我哋会唔会，即使我知道有阵时有啲过分，不过我哋真系好需要啊！上帝，我愿意喺上帝面前 shameless persistent， 不顾羞耻，唔怕羞耻咁样，要坚持不懈咁样去上帝去祷告。呢、这个就系嗰种嘅祷告嘅态度。调翻转啦。我哋谂下，我哋有阵时会唔会我哋嘅祷告态度系马马虎虎？咩叫马马虎虎嘅祈祷咧？就系、有阵时祈祷借饭，其实有阵时你唔好记得借咗啲咩嘅，系嘛？因为次次都系背嗰句借饭祈祷，冇深度嘅，系就咁循例式。有阵时我哋会向上帝祈祷，上帝啊，我要一架车，上帝我一架表。上帝有一个新的电话，有时祈完之后我们又 不记得了。你想想，如果有一天上帝真的回应了你所有祈祷的话，其实你家里面前会有10架车在，有100部电话在你家里面。因为我们原来 祈了很多东西，有时我们马马虎虎到祈了都没有在意祈了什么，没有那种持续不断坚持的态度去面对我们去上帝面前的那种祈祷。所以咧，你呢度見得到後邊聖經。如果當我哋理解呢一句聖經情切迫切，就係嗰個求餅嘅人要嚇，即係不顧羞恥咁樣死前嘅時候，你見得到喺路加福音第9至第10節咧，就有一個清楚嘅表達，就係咩咧？我又告訴你們，你們祈求嘅時候就給你們，尋找嘅就尋見，叩門嘅就給你開門。因為凡祈求嘅就得著，尋找嘅就尋見，叩門嘅就給他開門。留意呢度里边咧，嗰三组嘅词吓，即系祈求、寻找、叩门。呢度咧三个都系用紧连续，即系叫英文叫做进行式咁啊。即系咩？继续嘅祈求，继续嘅寻找，继续嘅叩门，系讲紧一种继续不断重复、重复、重复嘅行动。我哋对上帝嘅祈祷，我哋都要坚持，我哋都要持续。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你一会打电话给你的朋友，打电话给朋友的时候，电话一响，叮，即刻收线，你会不会这样的？不会的嘛，你计什么？等它响耐一点，响耐一点，响耐一点，如果有些电话是有音乐的，你听完整首歌才收线的啦。代表什么？你听一个电话，你打给人的时候，你不会听一下就即刻收线，我们的祈祷都不会祈一下就即刻收线，同上帝讲，你都祈咗，你都唔理我。但有阵时我哋马马虎虎就系祈咗一下，已经自己冇理冇当一回事，冇认真去为呢件事去唔顾面子咁去求上帝。所以正正好第9、第10节就解释得到，如果我哋要去咁样理解呢一句经文嘅话，就系一种持续不断嘅态度，不断重复又重复，我哋去继续咁样坚持。今天我们有没有这种态度呢？有一个祈祷的词语，不知道大家听过没有？ P-U-S-H P-U-S-H 就是 push， push 就是推嘢了，是不是？那这个 push 里面是怎样呢？就是说原来有一次有一个人，他自己就是在个晚上里面睡觉的时候，有一天他在梦里面就是听到神跟他讲说话，神就交托了给他一件事情，就是比如说他要个男人每一天在房间外面，就是有一块巨大的石头，叫他每一天都要用力推推那块大石。主耶稣只是要求这个男人就尽力去推这块大石，这个男人就一路这样每一天去推，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一两咁样推，一路推推，但系推极都推唔喐呢块石。 推到有一天，他只觉得自己很沮丧，就是这块石头推了这么多年都推不动，我为什么要这么辛苦地去推呢？推到我都累了，我都想放弃了。他就跟神祈祷，神啊，你不要再玩我了，我推了这么久一点效果都没有。于是神就在他里面去回应他，他说亲爱的，我要求你做的是什么呢？我只是要求你用力去推这块石头，我没有要求你推动这块石头。你听得明白吗？我只是要求你用力推这块石头，我没有要求你推得动这块石头。神跟他讲，他说你望一望你自己手臂，望一望你的脚，你推了这么多年之后，你的手臂已经粗壮了，你的力量其实已经不知不觉大了，你的身体已经不知不觉强壮了。所以呢，你现在的身体已经很 fit， 很有力量。现在是时候我帮你搬开一块石头。最后搬得开个石头的是那位的上帝。你没想着你劲过上帝，你推得一块石头，是上帝摆在这里的话，得上帝可以拎得走。不过上帝藉着我们不断推不断推不断推的时候，原来帮我们磨练我们的心智，加强我们的力量。就正如我们的祈祷有时要持续不断推，祈做什么？ Pray until something happens。一路祈祷，直至到某啲事发生嘅时候，原来你不住祈祷嘅时候，原来你同神嘅关系越嚟越紧固，因为你不断同神倾偈，不断同神祷告，你不断去学习倚靠上帝，原来你不知不觉你同神嘅关系系能够被建立起嚟。最尾改变嗰件事就系睇下上帝咩时间拎走你嗰个难处，上帝将你嘅问题去挪开。这个就是这个经文里面讲的，就是这个求饼的比喻的时候，就是讲的这个处境。所以当我们面对我们流泪祷告的时候，我们面对要双膝跪下祷告的时候，千万不要说我都流了眼泪了，我都跪了，神为什么你还不听呢？我们需要继续为你所挂念的事去祷告。让我们都去学习这个求饼的人有一种shameless persistence，不顾羞耻，不顾面子，要继续坚持，直至到你拿到你的东西为止。搞定了，是不是明白这段圣经了吗？好了，明白的时候，那我们就要再看了，是不是真的这样的？有没有另一个可能呢？因为刚才我们读这个圣经说，因他情自迫切的直求，因他这样嘛，是不是？但是你留心去读这个耶稣的比喻的时候，其实有两个角色的、哦、两个人角色的、哦、一个就是问人拿饼的、那个、但是还有一个人的、哦、是谁、啊、屋里面那个主人吗？那如果这个他是讲的那个主人呢？因为这段圣经一直没讲明他是哪一个的嘛，所以呢，原来在这段圣经里面的理解的时候，其实呢都还有一个的情况，有一个可能性的、解释圣经的一个的向度，就是什么呢？个他就是指着屋里面的主人。那如果这个讲屋里面的主人，那又怎样解释这个的希腊文的动词呢？那我们又看一下了、okay?就是说他不要羞耻。就是什么呢？原来在当时的文化里面，就是当有人来问你借东西的时候，因为本住犹太人那种好客之道，其实有人问你借东西，你应该乐于去借给人。如果你不借呢，就全条村都知道了。所以呢，就是个主人，其中一个如果理解的方式，就是可能个主人屋里主人因为不想冇晒面子，唔想俾人哋知道佢咁都唔肯借，佢愿意借出嚟。 这个就是如果他是指那个屋里面的人的时候就是这样来的。即是说什么呢？最后借定不借呢？其实最后都是看那个屋里面的主人，看个屋里面的主人是不是这样去看这个面。就正如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讲的，就是上帝的荣耀是何其大啊！上帝的荣耀是不会让他的百姓是丢脸的，因为上帝的百姓如果丢脸呢，就令到上帝丢脸。所以上帝 为了他的面呢，他不要因为人的问题而令到他失威严呢，他会看顾他的百姓，他会供应他的百姓，你知道吗？就是这样。所以在出埃及的日子里面，即使班以色列百姓投诉了几十年，都是投诉那些东西没东西吃，但是上帝 为了他的荣耀，为了他的面，三十几、三十八年、四十年的时间都供应玛拿给这班这样的叛逆的以色列百姓。就是这样。所以当你看回，如果是这样的时候，你就明白主权在哪里呢？在上帝。当我们祈祷的时候，你要知道哪一个才是真正的话事人呢？其实是那个供应者。所以当你看回路加福音第十一章十一至十三节的时候，就强调就是最重要就是那个爸爸怎么对你。他说你中间作父亲的哪一个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拿蛇当鱼给他呢？求鸡蛋的怎么会给蝎子去呢？你们虽然不好，你们虽然不好，但是上帝知道都将好东西给儿女，更何况天父呢？天父岂不将圣灵都赐给求他的人吗？各位爱我们的天父上帝，他岂不是更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我们都不是好东西了，不过各位上帝是一位好好的天父。就正如主祷文里面一开始说，我们在天上的父，那个父就是一个爸爸来的。那个爸爸好知道仔女要些什么，他不会将不好的东西给他，他不会将你这么辛苦要求那些真的有需要的东西最后是不给你。弟兄姊妹，这个就是那位在天上的父会这样去对待。所以我们要明白，就是这段圣经里面讲的就是一个这样的处境的时候，只不过问题就是今时今日很多时候是我们人愚昧而已，我们求错东西。我们有时候我们求石头、求蛇、求蝎子，求了一些不对的东西，跟着呢你就跟上帝说，为什么我要那些蛇没的，我要那些石头没的，我的蝎子没的。弟兄姊妹，搞错了，因为我们求错了。但是那位爱你的父亲是什么？神的属性是爱，他真的会想想什么是最需要你。他知道那个饼是你最需要的，你的水是最需要的，你的生活所需是你最需要的，他自然会按着你的需要给他。我们不要摆错了我们的秤，我们将石头、蝎子、生活的舒适，或者可能要有楼、有车，或者可能很富有、有几百万身家等等，觉得是我们有很好的事业，是我们最重要的东西。可能那些东西上帝说这些是你的蝎子来的，所以他才不给你。你想想，这个父亲这么爱你，他一定给最好的东西，因为他不会给他的面子被羞辱。上帝是要有荣耀的，上帝他会让他得到荣耀。所以这个比喻里面呢，其中另一个向导呢，我们知道呢有另一个可能性，就是要这样去理解。如果个他是指着上帝，指着那个屋里面的主人的话，就是比喻里面就等同着指着那位的上帝。我们要去学习顺服上帝，不是要上帝听我指挥，因为他才知道什么是最好的。跟着讲一个见证啊，我要忍住先。讲紧我信主后的一个嘅祈祷吓，我信主嘅时候咧，大约系即系十九二十岁嘅时间咧，信耶稣啊，信耶稣嘅时候咧，我就已经开始要为自己咧去求伴侣啦，我就求上帝为我预备一个终身伴侣。 一个预备一个终身的伴侣。咁我向上帝嘅祈祷嘅要求好简单嘅啫，正常男人都系叫呢啲要求啦，系咪？其实系咩咧？要善良，要温柔，善解人意，能够帮助我，同我同心侍奉，靓女矮过我，就系咁嘅啫吓。我唔系好奢侈嘅啫，系咪？啲弟兄们认同下啦，系咪 ？OK， 就系咁样啦。即系我自己都为呢嘅为自己嘅终身伴侣嘅婚姻去祈祷嘅时候咧，但系即系原来咧我都经历过一个阶段，就系我用咗自己嘅方法啊，祈咗祷，喂，好似都冇遇见，跟住用咗自己的方法就去拣一啲自己，唉，呢个都唔错吓，咁我就好轻率咁咧，可能就即系唔系可能，即根本上就吓，就可能开始咗一啲嘅感情，但系原来发现都唔系嘅。都不能够满足到我最大的需要，即是找的都找不到，结果就在个情况里面，就好像刚才那么说，就是当你求石头求蝎子的时候，你只是斩搞自己的，就是这样。我自己经历了几年的时候搞着自己混混乱乱的感情生活，就是好像总是在一个沮丧之中，在一个失望之中，样直至到有一天遇上了他了啊，遇上了师母了，咁嘅时候，哇！即系上帝即刻开我双眼，哇！呢个真系好正喎，啊，好好喎。咁咧就系咁样咧，我终于知道原来上帝一直唔系为我预备之前嗰啲，系我用咗自己嘅方法去揾满足自己需要嘅时候，原来唔系上帝预备嘅。我哋要等待上帝，顺服上帝为我预备嘅。原来上帝一早已经预备咗。就是这样，就跟师母在教会里面相识，跟着就一路后来又拍拖，跟着结婚，跟着结婚生仔，现在是不是？就是要问一个问题，就是上帝有没有听我祈祷呢？想清楚先头啦。OK， 我们现在对一对了。我跟上帝祈祷的就是这些东西。师母良善不善良？善良，大家听到善良。师母温不温柔？师母善不善解人意？师母愿意帮助人？师母愿意同我同心侍奉？师母是不是靓女？师母是不是矮过我？在上帝的殿里面不可以不老实，即是问一问题，师母是不是矮过我呢？原来我祈祷里面有一个不符合，咁系咪其实呢个都唔系上帝为我预备咧？我谂呢个问题，我都谂下点解咧？我就明白啦。当你寻找就寻见，你就明白点解咧？因为当我愿意去交托俾上帝嘅时间，系我年轻嘅时间，我大学嘅时间就开始为我嘅婚姻去求上帝预备。我当时大约二十多岁嘅时间。其实师母当时只系得可能八岁、九岁、十岁，佢当时咪矮过我咯。上帝原来一早已经听我祈祷，就系听我祈祷嗰刻拣嘅时候，就已经啱啱就系师母嗰时候仲系一个细路女，咁系咪就系矮过我？咪就系符合我祈祷嘅条件咯？我冇祈祷得好仔细，话要大个之后高矮过我嘛？我就系话你要矮过我啫嘛？咁咪？那个时候我祈祷的时候咪就矮过我咯，所以上帝是有听我祈祷的，连这个条件其实都符合了的，不过在几十年前而已。上帝就是一个这样去明白我们需要的上帝，上帝有听我们的祷告，不过开出来的结果有时不是我们所想的。所以当我跟师母真的开始拍拖的时候，他已经高过我了。其实你明白吗？开出来的结果不是你要的结果，但是其实你的结果又是你祈祷的结果。听得明白分别？我们祈祷的东西上帝是听完的了，上帝不会不听我们祈祷，我们是他的子女嘛。不过开出来的结果，我们要有个心理预备，可能不同你祈祷的期望一样，不一样，是因为上帝知道什么是最好，他知道什么时间是最好，什么是效果是最好，而那种最好又不是不听你的祈祷，你听得明白我的意思吗？ 今日我哋要面对同上帝嘅嗰个关系里边嘅就系要咁样去顺服上帝啊！你祈完之后，你交俾上帝，开出嚟结果有阵时唔系咁噶。啊，你话系咪祈祷求上帝俾你离开嗰间公司唔做？咁有阵时开出嚟个结果，上帝就系要你做到退休都喺嗰间公司做。但系你要睇下上帝有啲咩计划，系心意喺你呢一个要留喺度嘅决定里边，正显明咗上帝嘅心意。怎样显出上帝那个面子？弟兄姊妹，留意今天耶稣讲这个天国的比喻的时候，正正好讲的就是最重要是讲的什么呢？原来那种祷告的态度可以是我们自己怎样去持续不断仰赖神，坚持去继续祈祷仰赖神。同时间我们也要顺服上帝，在主权当中他有最尾的决定权。而更加重要的，整个这个耶稣的比喻的关键是什么呢？那个突破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天父和子女的关系。我们祈祷的关键就是我们和上帝的关系。文士法利赛人就是他一个标准的祈祷，一个重复的祈祷，已经没有了和神那份的关系，所以令人很熟灵，很干渴。但是令人熟灵很有满足的，就是因为你和上帝祈祷是一种你很清楚这位是你的爸爸，你愿意花时间和上帝祈祷，是你愿意和他进入一种的互动之中，以至到你能够在和上帝的祈祷互动里面坚持不断和他谈偈的过程里面，你得到上帝的爱，建立了和上帝的关系。弟兄姊妹，天国就是这样，天国并不是你要背到一些祈祷主祷文，就是你能够进入天国。天国就是你愿意常常珍惜你和天父爸爸的祈祷的关系，你祈祷和他谈偈，你听下他有什么指示，你又继续和他谈偈，听下什么指示，每日都是这样，那你就会得到祈祷里面的满足。求主帮助我们一起祈祷。天父，我们去多谢你，因为你真是我们的爸爸，你知道什么是我们最需要，你很爱我们，我们真的多谢你。你不介意我们在你面前有些很不合理的祈祷，有些很过分的祈祷，你仍然会听我们讲的每一句说话，这个是你对我们的爱。因此求你让我们都珍惜天父爸爸你为我们预备的每一样东西。我们知道你为我们预备的，即使不是我们最想要的，但是我知道你爱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欣然接纳，以致我们能够和你建立一份持久的关系，一份恒久有爱的关系。帮助我们藉着今天的祈祷的学习，我们生命里面能够得到被建立，就求你听我们祈祷，奉耶稣的名字而求，阿们。